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气言啊，我哋主持人 Larry 啊， 系 Alex 啊， 系啊，咁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呢个世界呢个一节啦，讲呢个嘅世界最新嘅军武消息嘅本周。咁咧，首先我哋做个呼吁，因为咧，如果大家有听开大肥讲咧，就系我哋呢个台咧就嚟紧会做翻个网聚啊， 系六月一号啊， 系啊，咁个网聚咧就主要啦主力嘅大肥啦，同埋我哋军武气言嘅， 系啦， 咁所以咧就嗱，我哋咧小弟同 Alex 啊，即叫做第一次搞网聚啊，咁啊，之前咧 join 大肥我唔计啦，当咁啊，纯粹我哋节目网聚咧。 啊、 真系未搞过啊！咁咧就我哋迈向一百集系咪啊？一百集咗未？我都未知。 未就嚟 迈向。咁所以咧就之前咧，有啲海外观众话：喂，你都一百集会唔会庆祝下系咪啊？ 系啊。 咁所以咧就如果咁讲，我哋就试下啦，系嘛？ 好。 咁咧就六月一号嗰阵时应该就一百集咗噶啦。 系。 咁所以咧就呼吁大家啦，即系如果可以咧就嚟玩下啦。 好。 咁啊，即系多谢大肥抬举啦，话咩小弟好有型嗰啲啦。老实梗唔系啦，我呢啲咧大肚腩啦、秃头啦、肥嘟嘟嗰啲样嚟噶。 系。因 为我嚟嘅啫。梗唔系啦，Alex 好靓仔嘅。咁所以咧就大家有兴趣可以过嚟睇下啦。咁啊，同埋主要咧，其实呢一晚咧，我谂大家都有一个好嘅机会咧，大家切磋下啦。即系当然我哋切磋就唔系即系喺度纯粹事件讲啲乜啦，即系可能纯粹大家分享一下啦，即系 纸上谈兵啊， 纸上谈兵，或者 iPad 上谈兵啦，即系讲下即系依家啲军武嘅嘢啊，咁样形势，因为依家形势都相当多变嘅，咁啊有兴趣大家上嚟倾下偈啦。 好， 咁咧就详情咧，大家应该咧会见到咧，我哋片头咧应该有啲嘅介绍噶啦，系嘛，即系就六月一号系咪啊 ，Alex？ 咁就喺 太沙环啦， 太沙环 太子海鲜就菜馆啦， 系咁咧就都有啲几好嘢食俾大家噶， 系啊， 咁我只能够讲系物超所值， 350蚊啊，有一半系海鲜啦， 系啦，见我哋都抵啦，嗬，系啦，咁咧就希望到时见到大家啦，好嘛， 好， 好，咁我哋又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咁咧就首先咧第一样咧想 update 大家咧，因为咧都我哋上个礼拜咧未做咗个第一节咧个特辑啦，叫做就专做呢个 F-35A 咧，就日本航空自卫队嗰边咧就跌咗架机嘛，跌咗架 F-35A 啦。咁就首先咧多谢大家咧，就嗰个 view 数唔错噶，即系我哋差唔多都4800-4900啊，印象中啊，即系差唔多5000啊，即系好少我哋去到咁啊，大家多多支持啊，咁啊继续广发出去啦 ，share 俾人啦，咁样多啲 like 咁。咁另外咧，我哋咧就都要 update 翻呢单消息，因为咧都过咗一个礼拜啦。咁究竟一个礼拜之后有啲咩渣拿咧？嗱，我哋一同大家 update 落， 快渣拿上嚟。 系啦，咁我其实咧小弟咧就密切留意咧，即系唔同嘅网站咧嗰啲版主咧讲嘅。咁其中一个追得比较贴咧，叫做 Drive 啦吓。咁 The Drive 咧嗰度咧，佢其中一个版主佢讲嘅，其实咧基本上咧嗰个日本航空自卫队咧嘅 F-35A 跌咗啦。 系。 依家咧啲人咧就落嚟咁揾，咁咧基本上咧佢。揾咧，其中一個最緊要嘅係咩咧？就係、是、因為有一個叫 data tracking 啊，即係數據追蹤啊。數據追蹤入面咧，主要係同個數據鏈嘅關係啦。係，佢入面有一個叫 MADL 嘅系統。咁呢個系統咧，其實係比 Link16 係更加好，因為咧呢個系統咧係比較隱形啲嘅，即係咧係冇咁容易俾人破解啊。咁所以咧 ，suppose 用呢個系統咧，記唔記得嗰日咧係有四個機師噶嘛？係，因為佢哋點解四個咧要對連啊，二咁對連啊？係，即係你兩個係藍，兩個紅軍咁樣啦。咁啊对联好似红旗咁样， 哇 F 三对 F 三 嘅，系啊 F 三对 F 三咁咯，咁啊对翻两个对战，咁你因为你唔会预设剧本噶嘛，你要两个自己执生点样玩噶嘛，咁所以系会真实好多，咁咧就用啲 MADL 咧条 link 咧去揾啊，咁咧去揾翻，当然 link 十六都得嘅理论上，咁去揾部机，咁应该暂时功效唔大啦，因为点解咧？凡亲系揾呢啲嘢咧，要用大数据咧，要用翻个摆落啲超级电脑嚟计嘅。 系， 例如话用翻剩低个三部机咧，当时嗰个数据咧个位置推测到另外最后嗰部机。 系， 因为咧其实最后大家都知得翻8%嘅啫嘛，就系、是、嗰、那个即系嗰个少教就系讲话要 abort 即系任务要终止。咁但系就好快就唔见咗啦，雷达度系咪？咁所以咧就数据唔太多啦。咁都系啦，相对嚟讲咧，佢嗰部机上面咧有冇撞嗰啲咩防撞系统嗰啲系冇嘅，应该啊，系啦冇嘅。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佢哋啲雷达信号啊，或者头先讲嗰啲机，佢个数据链嗰个收到嗰啲坐标咧，其实就应该帮手揾，但系咧就要分析咧，其实你话要10日8日内分析晒咧，唔系咁易噶，因为都相当多数据嘅。另外咧，嗰个41岁嘅呢个少教啊。咁呢基本上呢佢就有3200个小时嘅飞行时数，其实係好多嘅。 应该都係前揸去 F2 多啦。 我諗佢应该係一系揸 F2 啦。应该揸去 F4EJ 啦。咁亦都有揸开啲 F15J 啦。我諗佢乜机揸过㗎。如果你唔系乜机都揸过，揸唔到 F35 嘅。应该呢个人呢人才嚟㗎啦，好明显。不过呢原来佢呢飞 F35 呢得60个钟嘅啫。咁、 哦、 当然万事都要开始嘅。咁变咗你话佢虽然呢系一个咁优秀嘅飞官啦，但佢都系飞咗60个钟啫。咁就出事啦。 好， 系咪？咁所以咧，其实真系唔可以掉以轻心嘅，就算你架飞机几先进都好啊。 咁咧就當地時間7:29啦，跌墜落去啦。我哋上次講過啦，那個三宅基地。咁另外咧，就今次咧，另外一個關注點就係呢個30重工組裝啊嘛。有人話，有人爆料話，其實咧之前咧已經有兩單咧一啲嘅消息出咗嚟嘅，兩單嘅維護問題。第一個問題咧就同呢個嘅 cooling system 有關係，即係同個冷卻系統有關係。 引擎嗰邊啊？ 引擎或者係雷達。冇讲得好清楚，因为雷达都会有嘅，即系 cooling system 嘅，其实成部机都有噶啦、因为其实所有都热嘅 ，sensor 又会热嘅，雷达会热嘅，引擎会热嘅 ，even 武器系统、火控系统都有机会热。咁咧，另一个情况就系咩咧？就系、是除咗冷却系统之外咧，就话啲信号灯嘅问题。咁嗰啲信号灯咧，唔一定咧系咧你飞机嗰啲信号灯嘅，可以系咩咧？就系依家咧 F-35 咧，如果你边度故障咧，佢都会着灯嘅。可能就嗰啲位 indicate 唔到喺边度坏，因为而家咧个装修，依家个维修方便好多，因为咧佢会讲俾你听边度坏嘅，好方便噶。咁当然啦，科技咁先进咧，就相对嗰个困难都大嘅。你话咧呢样嘢系咪好罕见？唔罕见，即系呢啲咁劲嘅机咧，唔奇嘅。其实成件事都咁啦。另外咧，我哋咧睇到话呢部机应该跌咗落去咧，大概海床系5000尺度。 哇， 系啦，5000尺就老实就唔系浅， 又唔系深， 又唔系好深。因为得1000多米， 系 咪？咁总之咧，就依家佢哋派咗咧，就一架导弹驱逐舰过咗去，好多嘅日本嘅一啲嘅舰只过咗去。咁当然咧，你上面我哋讲过啦，有啲咩咧？上面有个 P 8啦， 系 嘛？我听讲连 U 2都有啊， 系 派咗只 U 2 P 8应该系低空啦。 P 8会低空啲， 即系高空就 U 2做啦， 系啦 U 2啦 ，U 2就唔系，我 U 2可能唔系搵机咧，搵下边啲船只啊，经过呢个水域啊， 咁同埋可能佢要做翻啲搜集咯，控制咗成个水域嗰个进出啦，啲船只咁。咁咧就 U2 咧都有出击噶吓，今次就做一啲嘅巡航啦吓，即系去睇嘢啦。咁我哋上次讲咗 B-52 啦，系嘛，咁啊做一啲嘅巡航去睇咯。咁依家咧最大问题咩咧？就系架机咧会唔会断裂啊？即系究竟咧佢系成架好完整，大致上系一嚿啊，定系会断裂？咁大家知咧，已经机尾部分揾到啦嘛。咁依家听讲咧有几 part 咧个碎片咧揾到，但系就冇透露究竟个碎片系乜嘢，都冇上。 主机系未揾翻嘅。 但我谂咧，你话个引擎啦、机头啦、雷达啦、sensor 嗰啲咧，好多都冇。 我谂重嘅嘢就一定沉到最底噶啦。 系 啊，你话你啲碎片就可能有部分浮咗上水面咯。 系，咁所以咧就依家中国同俄罗斯咧，依家咧就如果喺附近水域游嘅话咧，基本上咧你就喺水面就难啲，可能佢哋要谂下用水底嘅方法去做啦。咁得，咁咧当然啦 ，suppose 咧依家咧佢哋日本嗰边嘅防相都讲嘅，其实佢哋依家咧就无论系空中啦、水上同水下咧，搜救咧全部都系好积极去做嘅。咁所以大家明白咧，如果你跌咗落5000米咧，其实咧就嗰黑盒仲 work 唔 work 咧，其实真系唔知 道。哦，水压问题。 因为黑盒咧，其实咧就当然你话佢军机嘅黑盒会唔会做得硬啲咧、劲啲咧？会嘅，但系咧个信号维持都几多日咧？正常嗰啲民航机应该系讲紧系。太耐啦，系嘛，即系可能讲一两个礼拜啦。咁你呢个可以做到几耐咧？我哋都唔知道。咁搵唔搵到个黑盒咧，都未知道。咁就算搵到，都唔会讲俾你听嘅。我觉得，因为咧就好机密嘅呢啲嘢，你唔可以问佢喂黑盒入面讲乜嘢啊咁样。咁我都系保密唔讲嘅。咁另外咧，会唔会请一啲公司打捞嘅嘢咧？佢哋话有机会，会搵一啲打捞机， 但系最紧要去搵个位置先啦。位置未搵到，咁好难。搵出击嘅， 佢依家搵位置点咧？佢要派一啲船啊，派一啲大船，然之后咧吊一啲咧 submersible， 即系一啲嘢咧浸落海，然之后佢咧有个嗰啲 地貌扫描咯，做 即系去 search 啦，咁落去，咁可能佢哋可能都系周围去睇嘅，咁咧就搵到之后咧就有机会吊咯。咁甚至乎咧，有啲潛艇咧，咪有啲叫做潛艇嘅搜救嘅，咁都係類似潛艇過去嘅。 哦，細潛 艇，佢呢啲都得㗎，基本上可以攬嘅。但係當然啦，依家最大問題就係如果部機咧已經散咗點算啊？散咗咧，你就未必咁簡單咧攬啦。 慢慢執 嚟，你要逐架執啦。仲有係要逐蟹執喎。 係啊， 你唔好漏嘢喎。 係啊， 以前 F-14 會跌落海嘅。哇！真系逐蟹执噶喎， 系啊， 有支导弹唔见咗都要抄， 系啊， 抄到支导弹为止。 系、 啊、我印象中嗰阵时咧，抄，临尾抄净 啦。上年都跌到个18 F-18E 啦， 系啊，都一定要抄噶。 系啊， 咁咧嘅理论上咧就会用嗰啲 crane 啊，嗰啲吊架咧吊上嚟啊，散咗就冇办法啦，即系要睇下潜啲潜水艇又好，潜啲咩去钳佢。 系 suppose 咧就可以用啲军用嘅舰只啦，或者要用啲民用嘅搜救嘅都可以。 都系潜艇仔噶啦， 潜艇仔两个规格都做到嘅，系啦。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咧依家嗰个做法咧，即系依家都首先稳阵要抄到个地标先啦。 咁然之后就去搵返囉。係啦。咁呢就 update 就嚟到呢度啦。如果呢有啲咩更多嘅呢就会再同大家报道呢个事情啊。咁但係机师就睇派应该就空多吉少啦。 係啦。因为应该佢跳唔转山就直插落海㗎啦。 係啦。甚至乎呢你都唔觉得呢佢有附近有咩海岛啊。一公海啦。即係有啲咩地方可以俾佢可以即系唔喺海度就应该都变咗就生活机会低啦。 如果去海面嘅应该揾到啦，佢话离岸边百零公里啫。 但系因为嗰阵时夜晚，所以就系有危险啲嘅。好啦，嗱，我哋另外咧就要讲下咧，就美国嗰边咧就会卖咧呢个嘅标三飞弹俾日本，就买56支， 50几支啊， 其 实 多 啫， 都算多噶啦， 算多啊， 算多噶啦，系啊，即系如果卖俾日本嚟讲，就买咗呢个嘅 SM3 啊，标三啊，咁大家知标三咧就属于长程嘅。标三，如果你摆落去啲神盾级咧，都系做防空嘅。咁咧，依家咧就叫做咧，比日本咧嗰个反弹道个能力咧系会强咗，因为其实佢反弹道能力咧对付两个国家，大家明啦。一个就大陆，咁大陆好少打佢嘅。另一个就北韩。其实北韩咧就成日试真飞弹，你大家都发觉咧，专系搵北海道嗰边噶嘛。 系啊， 专系过去嗰边噶嘛。咁所以咧就日本咧就做呢个咧，我觉得系比南韩更加急切嘅。咁今次咧买咧呢个咧 SM3 Block 1B 呢嚿嘢。咁咧就呢嚿嘢咧就应该唔系佢哋之前咧，因为佢哋之前嗰个系 Block 2嚟噶嘛。咁呢个咧就旧啲嘅，呢个 Block 1 update 啲。 系啦，咁咧就今次咧就$11亿松啲嘅啫。系啦，咁希望咧除咗个弹体之外咧，就美国嗰边嘅工程部同埋后勤支援咧可以帮手咁讲。咁大家明啦，呢间嘢咧就雷神同埋呢个 BAE 包嘅。咁即系话咧，今次咧会唔会系雷神同 BAE 咧又要过少少技术俾日本咧，过啲俾佢做啦？呢、这个咧系一 B 嚟噶，佢哋做嗰个武器就 系 二 A 啊，咁所以咧就你话 suppose 就应该咧佢哋本身自己都有一定嘅技术嘅，系啦，咁咧又讲翻 SM3 咧，大家知道这个嘢咧就主要系攞嚟拦截嗰啲嘅弹道导弹，但系当然你话拦截飞机得唔得咧，都得嘅，但系佢最叻咧唔系拦截飞机啊，佢最叻咧就应该系拦截呢啲导弹嗰啲嘢啦， 系， 咁就海机可以，陆机都得，两 part 都可以嘅。咁啊，呈三折式，咁咧就主要咧就因为佢有助推火箭啊，仲、 哦、 有三段好 远， 所以就可以射到好高，所以连卫星都打到，所以都相当唔错。咁但系咧好多就话佢嗰个标三依家呢个Block 1B 咧，嗰、那个机动力啊，即系可能转向嘅能力咧系会好少少，即系比呢个嘅 1A 会好啲咯。咁但系咧依家日本自己都有呢、这个嘅Block 2啊，咁就所以都唔好知啊，即系今次买当中个交易咧。牵涉啲乜嘢啦？咁当然啦，你相对嚟讲，可能咧 1B 会成熟过 Block 2，因为 Block 2都系试啫嘛。之前咧试咧就试打啲试靶啦，咁啊又成功又唔成功嘅。咁 Block 1B 可能相对嚟讲咧就应该成熟少少，因为个技术就应该耐啲噶嘛。咁啊应该即系比较经历考验啦。咁大家都明白啦，如果日本咧装咗呢啲 SM3 咧，其实对个防空有助力啦，同埋咧就我估啦，即系如果佢摆得呢度咧，就可以摆海。摆六都有，呼应翻佢嚟紧。如果装个六基神盾啊，六基神盾咧，我哋讲过佢一个咧就摆西北啦，一个摆西南啦。咁啊，主要都系应付翻北韩同大陆啦，叫做即系嗰个佢哋喺东海嗰边个进出个活动啊。好啦，另外咧呢单咧就唔知真定流啦，坚定流啦。 哦，呢单有我肯定咗系流噶啦， 肯定系流系咪啊？ 系啦， 我都讲下好嘛。因为咧，我觉得都几有新闻性嘅呢、这个。 系 咁咧，就之前啊，阿富汗嗰边嗰个塔利班啊，就话咧喺佢哋咧一个叫做赫尔曼德省嗰个地方咧，就击落咗一架 B52，仲要 H 啊新嗰只机，啲人死晒系啦。咁咧就佢咁讲，但系咧有冇图啊？ 有嘅，但系咧其实一张好旧嘅图嚟。 系嗰张图 咧就系2016年呢个五月。 哇，系啊，即系个旧图嚟嘅。 系啦 ，OK， 咁就执咗张旧图，就话击落咗美国边境，但系冇拍片嘅咪？ 系冇， 即系净系得图， 系 就冇你话直场喺嗰度现场报道， 冇 呢啲嘢系嘛？ 系都其实基本上都冇乜新闻讲呢单嘢，因为呢单就太流 啊。因为太流系嘛？因为我第一次听都觉得哇，即系虽然话 B52 上个世纪战机嘛，但系咧佢始终够大架啦，同埋一个 icon 嚟噶嘛。哇，我俾你击落咗啊，真系梗系大事。 同埋佢喺基地入边起飞，你点样入到个基地入边啊？ 哦， 空军基地嚟，我觉得 系啊，都几搞笑的。 嗱，不过嗰个就系喺美国国内空军基地嚟嘅，2016年呢单嘢就 系、是、系。咁就喺国内最位， 国内最位嘅 系啦。咁但系咧就最搞笑就系咧，因为塔利班咧依家情况系咩咧？就是、阿富汗嘅塔利班咧，喺阿富汗嚟讲咧，就算系老大嚟嘅。 系 阿富汗嘅政府军又唔够打嘅。 系 咁，总之依家咧美军咧就要挨咯。 系啊。 咁呢个阿富汗个最麻烦地方就是个地形咧就四分五裂嘅。 系 佢咧中间系沙漠地区，咁咧就东南 北啦，大概啦， 就几乎九成 就平地嚟嘅，系啦。咁最惨就系咩咧？其实就啲山咧，就好似台湾咁中央山脉嚟嘅。 系啊， 佢一切咧，将成个国家切开咗。 系啊， 咁所以就好容易令到割据嘅情况会出现。 呢个帝国嘅坟场 啊，系啊，就会出现个割据情况，变咗咧就好难独霸一方。即系你可以独霸一方，但你好难统一全国。 系啊， 咁系其中一个好麻烦嘅嘢。咁咧，阿富汗咧嘅塔利班暂时就应该实力嘅最强嘅。 系， 咁当然啦，美军就梗系成日不停炸佢啦。咁你炸得人哋反击咧，就装啲 IED 啦，我哋叫做即系嗰啲叫做土炮炸弹啊，我哋叫 IED 啦，咁啊炸，咁大家知咧喺呢个嘅伊拉克咧就不停炸人噶啦，咁呢个就已经炸死咗好多人噶啦，咁咧就而家喺塔利班都系，咁变咗咧你话美国系咪好中意炸佢？一定系啦，唔使讲啦，咁所以咧就整单咁嘅嘢咧就叫做系咪打击美国士气啊？即系话我打落你 B-52 咁 样，我都系自嗨多啲， 自嗨系嘛？咁问题系你用咩打呢？其实我都好想知道你用咩击落 B-52？ 因为 B-52 咧，我谂如果它飞嘅话咧，佢唔会飞得太低啦。 系啊， 因为佢冇必要。 佢阿 Cam 话系起飞嘅时候个人打低嘅， 起飞打低啊？ 系啊， 起飞更加冇可能啦。起飞咁啊，你点可能喺美军附近可以生存？ 可能啦， 基地系咪？ 系啊。 首先，人哋美军基地附近一定有 sensor 啦，有晒雷达啦，有晒哨兵啦，即 系 你好难埋到佢身。你埋佢身，你自己都小心啦。 系啊。 咁你话如果我埋佢身，我部队太少，好易俾人可以俾人逐个击破啦。我部队太多，就一日一眼睇晒啦。 系啊。 咁所以咧就唔即系听落就唔系太合理啦。 系啊。 B-52咁你话击落 B-52唔合理，反而你话 B-1B 咧，因为佢低空啊嘛。 系。 俾个撞棍唔知点样带人哋快嘛， 但系好少机会真系低空嘅，其实有 系咪？咁所以就勉强都还可以讲得通啫。喂，我飞到100米咁样咧，都俾你击落都还可以啊嘛。 以前九龙城啊嘛，嗰啲 阿婆啊， 哦，我扫把扫咗飞落嚟， 或者国外咯，解放军咧用机枪打飞机落嚟， 系 即系嗰啲啦， 即系如何怎样打飞机？ 好，呢一节嚟呢度先。